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此刻呢，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正在为大家播出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各位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啊，是和新能源汽车有关系。就在几天之前，美国电动皮卡及 SUV 造车公司 Rivian 登陆纳斯达克，在开市之后，它的市值突破了1000亿美元，这意味着 Rivian 成为了市值仅次于特斯拉、通用的美国第三大车企，以及呢全球第二大纯电动车企。可是这一切呢，却仅仅建立在 Rivian 的量产车在近几个月才刚刚开始交付的基础上。一时间呢，这家公司被全球媒体称为特斯拉最大的对手。那么这家叫做 Rivian 的公司到底从哪里来？对于它的赞誉又是基于哪些技术或者哪些商业模式呢？以及它能叫板特斯拉最大的理由又是什么？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就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首先我们请来的第一位嘉宾是资深汽车媒体人王星宇。星宇你好。 玉龙好。 今天我们来说的是一家新的电动车的制造厂商，它的名字叫做 Rivian、真的没想到啊，一上市它的市值就接近了1000亿美元。这家公司到底是怎么来的？这感觉平地起高楼，这个高楼起的也太快了，太高了吧。 对，的确是。然后它这个上市的确给我们好多意想不到的地方，包括它受到这个美国资本市场这样的追捧，也是让我们始料不及一件事儿。 你怎么看这个上市的这个最后的这个结果呢？ 其实说到这个结果，应该算是意料之外，但是情理之中吧。因为 Rivian 这个上市时机选得非常好啊，占据了天时、地利和人和，所以在这个时机上市，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点，所以受到资本市场这样追捧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你刚才用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词儿，怎么解释这三个词儿？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时机的问题，因为美国市场包括这拜登政府最近也对这个新能源汽车提出了一系列的补贴措施，就是在这个它的一个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计超过上万亿美元基础设施建设计划里面啊，尤其是对于新能源产业，它提出了一个重点的补贴。就在前不久呢，他对这个电动车补贴这个政策又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由这个电动车，比如说像这个纯电动皮卡，就是 Rivian 所是处于的这个产品序列里啊，那他把这个补贴的限额从之前的69000美元提升到了80000美元，那这个政策变化，我觉得几乎就是为 Rivian 这款车量身定做的。所以不管怎么说吧，就是整个包括美国政府也在给这家公司做背书，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所以在资本上市场上受到这样追捧呢，也就不意外了。 在美国呢，造电动车的厂商有很多，绝对不止 Rivian 这一家。美国政府呢，愿意以间接的方式来给他做背书，什么原因？是因为他生产皮卡为主要的产品，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吗？ 其实不只是美国政府，不只是给这家公司一家做背书，其实对于电动车来讲，在于美国也算是一个美国政府极力推崇的一个发展的项目吧。这个公司来讲，其实我觉得用厚积薄发来说也不为过，因为这家公司最早在2011年就成立了啊。其实在当时呢，在美国包括全世界的电动车市场，那这个电动车在当时声量并不算大，所以它也算起步比较早了。而它得到这样快速发展原因呢，其实我觉得有资本力量在背后作为推手啊。其实包括这个亚马逊啊，包括这个福特公司，到最后都成为它是背后的股东，并且投入大量资金在里面。而且这家公司本身的融资也非常不错，在几年前吧，它大概已经融得了上100亿美元的资金，所以这也为这家公司良性发展奠定了基础。 所以你是觉得这家公司呢是赶上了一个特别好的时候。而另外呢，也是刚才所提到的，它受到资本市场的认可，也是和整个美国政府政策的支持有关，再加上呢现在电动车的全球化的这个大的背景，所以呢资本市场是看中了 Rivian。 那么跟它所生产电动皮卡这个品类有关系吗？据我所知呢，美国是一个长在车轮上的国家，大家呢偏爱大排量，偏爱大皮卡，是不是也和这个背景原因有关系呢？ 的确是，也可以这么说吧，因为这个公司对于消费者还是投资人来讲，讲了一个挺好的故事，并且向大家宣传这个电动皮卡对于在美国未来前景是怎么样的。但是就我来看啊，他们这款车的无论是定位还是这个车的性能啊，其实与美国大众使用的这种皮卡车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因为这款车定价本身并不是特别便宜，因为它的尺寸呢，相比于那个美国大众销量最好的福特 F-150 来说，它尺寸偏小了一点，大概比 F-150 小了一圈吧。但是它定价呢，它是96.8万美元起，那乱七八糟加到一起，加上一个长续航包、各种选装配件加起来，很可能会达到9万美元这个价格区间。那这个区间来说呢，对于福特 F-150 啊，还是其他一些畅销皮卡，是几乎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区间。所以说，这款车定位来说，它已经可能瞄准的不是 F-150 这类皮卡的这个消费者了，而是真的是已经，他把这个车定位在一些豪华车的品类中，而是他准备拿这款车与一些，我觉得应该与一些奔驰呀或者路虎这种车型进行一些竞争了。 但是我们知道呢，马斯克在前些年呢已经对外发布了特斯拉旗下的电动皮卡叫做 Cybertruck。对，但是这辆车呢到目前为止呢也还没有正式的对外上市。有人说可能是因为产线的原因、产能的原因，也有人认为是产品设计的原因。那特斯拉作为很成熟的电动车制造商，到目前为止这个皮卡都没有上市，都没有实现当时的这个承诺。那你觉得像 Rivian 它能够很好的交付产品吗？ 对，的确是要提到交付这个问题，它牵扯的方方面面可真是太多了。因为不仅是整个汽车的技术，那包括背后的一些产业链的关系，包括整个这个工厂的一个筹备状况，这都对于 Rivian 来讲都是一些算是比较棘手的挑战吧。那我们现在看到 Rivian 现在目前整个交付了大概150多台，都是他自己员工手里自己买到的车。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对 Rivian 整个交付能力打一个问号吧，我们只能观望一下。但是从 Rivian 本身来讲，他自身的筹备工作做了的确不少，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从2017年开始吧，到2021年呢，他一方面在不断的招人，包括从特斯拉的这方面招了不少的机械和电动专家，还有一些做自动驾驶研究的。马斯克也本身也对这个事情产生了一些抱怨另一方面，他的一个工厂呢，他是在伊利诺伊州从三菱买到一个现成的工厂，并且呢，伊利诺伊州州政府给了他极大支持，我觉得这对于他的交付能力来讲算是一些正面的消息。所以整个这方面来讲，我们只能说是期待吧，因为他目前来说，对公众来说，他已经收获了大概50,000多的订单，我们也期待说大概明年他有没有一个良好交付能力。那这也是对他整个市场表现，无论是股市呀，还是对他能否成活下去一个非常大的关键点。 对，就是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呢，说到这家公司在股市上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一开盘呢就是成为了一个市值接近1000亿美元的新能源车的制造企业，只能说呢资本市场看好它，但并不认为着说呢它一定就成为了下一代的新能源车的翘楚，也不认为说这一定就是一个成功的企业。成功的企业呢有很多的标准，但是呢最朴实的标准之一就是你能不能制造好产品。 你能不能赚钱，这个是最朴实的标准。那接下来 Revan 会怎么走，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那么 Revan 这家企业呢，上市啊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引发了全球的关注，其实也说明呢，电动车的这个品类，尤其是电动皮卡，可能也成为了资本市场关注它的很重要的原因。现在呢，大家一说电动车，看中的都是特斯拉。特斯拉呢，成熟的销售和生产的模式，曾几何时呢，让人认为说它可能会革了传统汽车企业的命，甚至认为这也可能就是未来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方向。比如说它的一些非常激进的自动驾驶啊，它的非常简洁的座舱的设计啊，再加上呢它的 OTA 的这种方式。除此之外，在你看来啊，未来还有没有会像 Reman 这样的企业出现，以及呢新的企业出现，它可能和特斯拉会 PK 的啊这些特色，或者能够去扳手腕的能力，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怎么说呢，应该说特斯拉给未来的，不论是现在的中国的魏小李啊，还是这 Reman 整个这些新造车企业，提供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发展模式范本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好多这新企业都是依照特斯拉这样范本而来的。但是我们也不得忽视，就是说这个无论这个造车这件事情本身还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而且是讲究一定的规律和那个自然规律的吧。所以对于一个车厂成败的关键，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说的，还是它能否提供一个满足消费者出行场景需求的一样的一个好产品，能够提升消费者体验，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对于特斯拉还是对于 Rivian 来说，那对于能否提交一个非常漂亮产品，能否提供一个让消费者满意的一个市场，所以这是他们成败的关键。所以对于未来新来者来讲，我觉得目前来说没有捷径，还是潜心把自己的技术打磨好，把自己产品打磨好，提供一个具有竞争力的产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好，以上为我们带来解读的是资深汽车媒体人王星宇，谢谢星宇。 谢谢玉龙。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AM88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呢，是美国的一家新的电动车的制造商，它的名字叫做 Rivian， 刚刚上市啊，就融资超过了1000亿美元。为什么资本市场就对于这家美国车企如此看好呢？接下来我们请出的解读嘉宾是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刘先生您好。 玉龙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看到 Rivian 这家公司啊，横空出世，市值呢已经超过了1000亿美元。那么您觉得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这家呢凭空而来的企业在美国的股市上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我查了一下，现在应该是1100多亿美金，这个市值呢已经是非常彪悍了，它已经超过了这些传统的这些车企啊。虽然是距离这个特斯拉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它已经是一个令人非常瞠目结舌的这样的一个市值了。它为什么会这个？因为它现在的车还其实并没有真正的量产。 对。 目前只有极少数的车啊，我们可以视为它并没有还有真正量产。为什么说一个这样的一个车它还没有这个量产就能够有这么高的一个市值呢？我觉得可能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现在这个新能源这个非常火爆啊，我们看这个特斯拉啊，这个今年啊屡创新高啊，这个市值呢已经突破了这个1亿美金啊，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啊。就特斯拉这个创始人马斯克呢也是世界首富，他整体这个行业呢很热啊，而且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这个你像开了这个新能源车以后，他会感受到新能源的好处啊，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新能源车的车主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开了新能源车了以后，他就我们都有感叹，你就很难回去这个燃油车了，就整个整体这个环境是大好的，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是这个公司的这个股东背景不寻常啊，他目前的这个大股东呢是有这个亚马逊啊，而且亚马逊呢已经跟他签订了一个10万辆的一个订单啊。此前呢，我那个特斯拉的市值为什么快突破1亿美金呢？它这个催化剂呢，就是这个，有个国际租车巨头就赫兹啊，也是一个他一下订了10万辆这个新能源车啊。而且亚马逊订这个10万辆车呢，它都是这个电动货车啊，以后就是亚马逊这个送货的这个车呢啊，有10万辆会采用这个。VR 的这个车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利好消息。因为我们可以看看这些国内这个新新能源车啊，一年呢可能也就是个1万2万哈、啊，大概是这么一个量级，达到10万其实挺难的。 对， 有了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大订单，而且有了这个亚马逊这样的一个大股东的增持，而且他除了像亚马逊这样的高科技企业，他的股东背景里面还有一些传统车企。比方说像美国这个最大的这个车企福特啊，也是他的一个大股东啊，所以大家对他还是比较看好的啊。第三个原因呢是，我觉得我们市场还是呼唤一些啊，我们希望能够出现一些特斯拉的一些竞争对手啊，大家还是都希望这个市场能够更热闹一些。所以说，对于这个亚马逊也好，福特也好，他们也愿意去扶持一些这样的新势力出来。而且市场呢也在呼唤一些这样的一些新势力，而且本身这个车企呢，它自己还是有很多优点的，所以说目前呢，这个股价看上去是确实是特别高啊，但是你仔细去琢磨，它还是有它的道理在里面。 您刚才提到 Rivian 有两家非常大的股东啊，都很有名，一家呢是 Amazon， 另外一家呢是福特。这两家大企业呢，在全球的商业排名当中呢，都是靠前的。应该说，要从投资的角度来讲呢，里面也会有很多聪明的大脑，他们看上 Rivian 并且肯投钱给他，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在您看来，愿意给他投钱的原因，除了他是造新能源汽车的某一种品类的代表以外，还有什么原因？是因为他选择了皮卡或者货车这条路吗？ 我觉得首先呢，我们从这个财务投资的角度看呢，目前不管亚马逊也好，福特也好，都大赚特赚啊，应该都在这个至少说回报已经都是达到了10亿美金这样的一个量级，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啊。首先，他从财务角度来说，他也是一笔好的投资。其次呢，就是。你从亚马逊的角度来看呢，它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它有这样的需求啊，因为它有这么多的车在路面上跑啊。如果说把这些车我们都从这个过去的这种燃油车换成电动车的话，长久来说，对于它这种成本节省呢还是比较可观的。因为我们现在去买这个新能源车，其实每个车企它都会告诉你说，这个车啊，你能。光从这个燃油角度能给你省多少钱啊？其实这个对亚马逊来讲，这是一个这个他自己有需求啊。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除了这个我们现在老百姓耳熟能详的这样的一些轿车以外呢，它其实这个家用车以外，其实这个货车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这样的一个领域。你像这个包括特斯拉现在也在。前段时间刚发布了他们这个重卡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图，还是很漂亮。大家都在，除了这个家用车以外，我们从货车这样的领域也是未来的一个庞大的一个市场啊。而且你像这个现在瑞维亚它重点发力的皮卡这样的市场，它又兼具了货车跟家用。你像在这个北美有很多家用皮卡，也是一种家用的一种选择啊。所以说在我们北京可能会皮卡这样它会有很多限制，但是在美国它很多地方它是没有这样的限制的，所以说它兼具了家用跟货车的这种特性啊，也是特别受这个老百姓去欢迎的。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为什么他们都去投资这个Rivian这家公司呢？因为大家呢还是都想从这个过程中呢和自己的一些战略去相捆绑起来，因为你像特斯拉它已经很成熟了，你要和这样的公司去合作，你的议价能力其实是很低的啊。现在我们和这样的一个新公司去合作呢，而且你会有深度定制权啊。你比方说这个 不管是亚马逊也好，其他的机构也好，你和这样的机构去合作，你会有更好的这样话语权，你可能会更好的和自己的公司做战略相匹配啊。所以它不仅是一种好的一个财务投资，它也是一种战略投资。 嗯， 这就好像我们国内的很多大公司一样，尤其是一些大的互联网公司，为什么这个公司看上去这个业务这么庞大，啥都做呢？它其实有一些业务，它是进行一个战略防御的啊。我这块业务不能没有啊，但是呢，我自己做呢又很麻烦，那我就选择一家啊能够跟自己深度绑定一家战略合作伙伴啊。这样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新公司肯定比一个成熟的公司你的议价能力会大多了，所以它也是一种战略投资。嗯， 好的，有关新能源汽车的造车公司美国的 Rivian 公司的讨论呢，我们就暂且告一段落。以上呢，为我们带来解读的是 DCCI 互联网研究院的院长刘兴亮，谢谢您。 好，再见。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赵亮新闻深处。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赵亮新闻深处。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探讨的话题啊，是和新能源汽车有关系。出现在本期话题的主角是一家叫做 Rivian 的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我们在以上的时间呢，从这家公司的来路啊，包括资本市场对于它的信任啊等等角度进行了分析。但是呢，对于一家电动车制造商来说啊，能够要让产品走得更远，其实呢还是跟产品力，也就是说跟它的技术相关。那么这家公司呢，有着什么样的技术亮点，以及呢和现在的电动汽车的引领者特斯拉之间如何能够形成有效的竞争或者互补的关系呢？接下来为我们带来解读的是燃料电池工程师张琦。张琦你好。 永龙好，各位听众好。 你呢也是一个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业内人士了啊。先问你的第一个问题是，当你看到 Rivian 这家企业横空出世，并且呢市值这么高的时候，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这几年呢，主要是这种新闻也不断，然后有些企业横空出世，嗯，但是真正到他们拿出产品的时候呢， 嗯， 其实还是有很长的一段过程的。 嗯， 也有原来戴森那个公司造车，造着造着他也放弃了，他也不太造了。我说实话，我看这个新闻没有太大的感觉。 嗯，就是你觉得这个仅仅是在资本市场上表现得很好，但是他能走多远，能不能走得好，这个事儿都不好说。 对对对对对，就起码说他有能力去往前走，可能只能证明这一点吧。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谈一谈啊，这家公司如果要往前走的话，它现有的生产产品的能力，包括呢它提出的一些技术方案，是不是足以支撑它能够走得很远？当年呢，埃隆·马斯克呢在收购了特斯拉之后呢，进入到新车型的研发，尤其呢是 Model 3的研发的时候，他讲到那段时间他都不想回忆。想起来呢就像地狱一般的生活，产能爬坡是一个极为痛苦的事情，跨越了那个坡，那现在觉得才算缓过一口气来，如果没跨越那个坡的话，可能特斯拉也不见得能够撑到现在。这个产能爬坡这个事儿怎么理解，以及马斯克说的那段黑暗时光究竟对于一个车企来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这个我个人理解呢，是其实是这个汽车产业啊，其实它是三个秘籍。 嗯， 第一个秘籍呢，一般都认为就是它是个技术秘籍型的一个行业，它本身有各种的技术，包括就各个领域的这种交叉的技术。第二个秘籍呢，它是一个资本秘籍或者资金秘籍，它需要大量的这个钱。 嗯， 那第三个呢，其实是我自己一个理解呢，它是一个管理秘籍型的一个行业，它需要很高超的管理能力。 嗯， 这管理能力既是对内的，也是对外的。那么先说这个技术秘籍，因为我们大概其实可以估算一下一辆车有多少个零件。 嗯， 其实不同车型看也说法也不一，可能咱们说一个大范围吧，避免歧义嘛，就是成千上万的零件，这是个大范围。 嗯， 啊，就它的这种零件怎么样去集成起来，怎么样集成？因为各个厂商供应商生产的零件都是有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这个误差的。 嗯。 如果是集成起来，这个误差就有很大的这种叠加，那他们怎么去把它集成起来，在设计过程中怎么去控制这个误差，其实就是我们可能更多的去理解了，就是原来都经常说是从零到一的这个问题，就觉得从零到一啊是一个很精彩的事儿，或者说一个很重要的事儿，但是从一到一万是也同样是一个很难的事儿。 嗯， 其实造车的这个难度其实很多是从一到一万，我做出一辆好车来可能不难， 但是我从一到一万的时候，这个就很难。所以在设计时候，他的工程师的技术，他的整个的这个工程师的经验都非常重要。 嗯， 所以这个他的技术，他的需要的技术也非常多，这是我觉得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资金和资本，这个就不用说了。就这个汽车行业是一个极其烧钱的这么一个行业，它的盘口也足够大。你可能因为它盘口也足够大，那些有很大体量的企业呢，就纷纷的就往里走，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产业。第三个呢，就我重点想谈的就是它的这种管理的这种秘籍。 嗯， 就是其实汽车的管理，它分对内管理和对外管理。对内管理就像比如说精益管理啊，什么丰田那套东西，就迄今为止，国产汽车已经在这个全世界已经有一定的这个地位了。但是它仍然在学习丰田的这些管理技术。 嗯， 或者说迄今为止，说能做到丰田这种管理技术的企业不多。 您跟我们说，丰田也是作为呢很多汽车啊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学习的标杆，那究竟丰田有什么独到之处让大家把它视为标杆来学习呢？ 就是丰田为什么要能被作为一个标杆呢？其实最主要的呢是丰田它有一个很好的管理理念， 嗯， 也就是它所谓的精益管理，避免浪费。 嗯， 那么它在产品和零件上呢，它并不是以这种零一来判断产品零件的好坏， 嗯， 而是让它无限的去接近一个完美，叫精益求精这么一个理念。 嗯， 那么这个理念呢，因为学理念容易，但是真正要能执行下去非常难。 嗯， 日本的车企呢，很多企业呢，它基本上就是，其实说实话，我个人感觉他们并不是说理念有多先进，而他们执行层面做得好。 嗯， 就这件事是能落地的。 嗯， 所以这些东西，在一个初创企业，或者说在一个叫什么叫，或者做一个没有任何管理经验的一个公司，其实有些这些在实际落实到生产的问题上来说，就会带来很大的这种隐患，导致他们最后那个产品可能并不能达到他们自己所期望的那样，所以可能很多车企从就半路上就停止了，很多我们看到的明星车企就没有看到最后的产品。 嗯，但如果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我在产品的层面无限制的追求100分，那其实企业的成本也会无限制的上升啊。这个中间是不是也得要做一个取舍和平衡？ 这个其实是有个前提，就是说我在控制成本的前提下，我是可以，就是我能不能通过一些创新的方式去精益的提高这个去提高这个产品的品质，就是可能我们如果在不创新的前提下，这个事儿是肯定做不到的。 嗯， 对吧？就你要做的叫所谓的一分钱一分货嘛，有这个创新在里面的时候，就你可以换一个角度，换一个思路，或不增加成本的前提下去改进它的方法，其实是可以的。 嗯， 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电池，我们成本比以前要低很多， 嗯， 然后我们的那个性能比以前又强很多， 嗯， 我们的寿命什么的安全性也都提上来了， 嗯， 这说明什么？这大概就说明就是说创新在里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今天我们在谈磷酸铁锂的时候，和我们几年前谈磷酸铁锂的时候，它并不是一种电池了， 嗯， 它可能都叫磷酸铁锂，但是它的性能上有本质的这种差别。我前天正好也看了一篇文章，上面说基本上真的那个能量密度都已经翻番了， 哦， 跟比之前比都已经翻了一番了， 真， 所以这里边就是创新的力量。对， 那讲回来，我们今天一开始说到 Rivian 这家企业，也说到了有关跨越呢生产死亡峡谷的这个过程。其实对于这家初创企业来说，至于能不能跨得过去，还得要看您刚才提到的这三方面，尤其是最后在管理这方面能不能达到。 对，而且这里边在管理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管理，叫供应链管理。 嗯， 就它刚才咱们说的是对内的管理。 对， 现在其实供应链管理是对外的管理，因为车企其实，我了解很多车企，他们是不愿意自己去生产什么东西， 嗯， 他们只是在组装， 嗯， 那么生产东西都有他的车企的供应商来做。那么对于供应商的管理，首先说他有没有这种约束力， 嗯， 在或者说在一些产品比较紧俏的时候，他能不能拿到这种货源的这种优，比如说当年马斯克生产 Model 3的时候，最制约他的就是那个松下那个提供电池，货根本供不上他使用， 嗯。 对，他根本交付不了汽车，其他地方可能还好一点，但电池就没有。其实现在我们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又面临到这么一个情况了，就是电池现在非常紧俏，锂离子电池的这个材料费飞涨现在。 嗯， 那么市场上这种锂资源的这种不足，它能不能去解决这个问题？它能不能就咱们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是他和马斯克一块去采购这种锂电池，到底谁能拿到货？ 对，这个也 是其实是 考验一个企业或者考验这个企业的创始人的各种综合能力的时刻了。 所以可能我理解马斯克说的那个什么死亡的峡谷，其实就是这一个，这些东西，因为技术相比来说它是比较靠前期的，就是在你产品之前你先得有技术，像我就是做技术嘛，我们做技术就是自己跟自己较劲，然后只要基本做到这点了，基本上技术就能往前走。 那接下来我们就谈一谈吧，咱们来谈谈这个车的技术。从目前呢对外所发布的一些信息来看呢，它的主打产品是皮卡和微型的货车，而且呢可以实现四轮的独立的操控。另外呢，从车的底盘来讲，它将三电系统基本上是全都集合在底盘的部分了，这个可以说是一块非常完整的底盘，集合度呢非常的高。你对于一个这样的技术路线怎么来看呢？这是一个制造出好产品的一个不错的平台吗？ 我对这个技术路线呢，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它有一些可能针对于皮卡或者说这种轻型货车的特点，然后呢有意识的在底盘做一些加重，然后这样的话通过这种方式让这个车在运行过程中更加稳定，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作为这种皮卡或者说作为货车来讲，当这个锂电池容量比较高的时候，它的固定会比较麻烦。 您说的固定是什么意思？ 就是锂电池的重量太高，重量太大，那么你的固定的支架也会随之重量提高，这样的话你整体的这个电池的这个能量密度就下降了，这个是比较麻烦。所以有人为什么提出就是重卡的时候其实锂离子电池是不合适的，因为它的大量的配重都用到这个固定上了，如果它在底盘中有一个比较集成的一个设计呢，实际上在这方面我觉得可能在技术上是有优势的，但这些优势能不能足以撑起它作为一个汽车这么一个产品来说呢？我认为是不够的。 不够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些技术首先说它不形成一些壁垒，就是它只是一些纯应用端的一些，它没有一个很高的一个墙，就是它没有一个技术壁垒在里面。就像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比亚迪的这个刀片电池哈，他提出了刀片电池，其实各个厂家呢也相应提出一种类似于自己的这种各种的这种模组啊什么的都会提出来，对，相应提出来，其实就是说他的想法很好，但是想法就相当于别人很容易学习， 对标一下特斯拉，他也是成为呢现在全球新能源汽车的标杆嘛，在您看来他有什么样的技术壁垒是别人学不了的呢？ 我觉得它的几个技术壁垒吧，首先说它的技术壁垒，第一个就是说在整车的这种系统上的这种匹配上，因为经过了那么多代特斯拉产品的这种迭代，它的这个技术壁垒，它在这种整车系统匹配上、热管理上，还有这些技术上积累了很多的这种技术经验，这些技术经验呢，实际上在实车上跑出来的。并不是说他在设计端就有这些经验了，然后另外呢，他现在其实也建立起了就是他比较健全的这种供应链的这个体系，然后呢，这个其实是我觉得这是他两个比较大的一个技术壁垒，就是比如说像电芯啊，这种技术含量看似很高的东西，但是其实。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大家都是发现就基本上趋同了，你不管是电芯的特性啊什么的，因为这种已经现在成一个工业产品了， 对， 就有各个大厂在工业化的大批量的供货，你没必要再去做一些什么东西，你自己采购就可以了，对，反倒是这些系统的集成技术、热管理技术，这或者说这种三电的匹配的技术反倒成为这个它的一个核心技术，但这些技术一定要在大量的工况、大量的实践上去建立，就是它必须在一个时间的维度上去建立。比如说，通过什么东西可以去加速，这个我认为是很难的。 我们再说一下当下的一个有关 Rivian 的一个媒体的评述啊，认为它可以和特斯拉呢掰掰手腕，这个事儿呢很难下决断。但是很多媒体都这么说，也是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从这个问题呢，我们其实可以深发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未来 新能源汽车，无论说是现在的标杆特斯拉，还是未来很有可能会超越特斯拉的下一个特斯拉，他们之间到底竞争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未来竞争的三个东西，它绝对不是竞争你的制造能力，就绝对不是竞争这些东西。它其实首先说是竞争你这个车的这种品牌，品牌价值，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要竞争的东西。然后第二个要竞争的东西是要竞争这个汽车本身它的跟客户的一个关系，因为我们不能否认一点或者不能忽视一点，其实汽车是有社交属性的。如果我身边有一个人买辆特斯拉，他大概率在身边人都会去影响身边人去买特斯拉，就是因为这个汽车会在一个群体内，一个小群体内慢慢去爆发，比如说我发现就是我身边所有做金融的人特别喜欢宝马，对，就他们买宝马的就比买其他的车同价位的车呢，可能就概率要大一点，因为他们这个圈里人就他们认同于这个品牌，所以就是这一块呢，就相当于要不能忽略汽车跟客户之间的这种属性，这是跟客户之间这个关系，这是第二个竞争的地方，然后呢，第三个竞争的地方呢，其实是竞争的就是设计，它的设计能力，那么它的这个通过设计，然后完了之后，其实生产不是制造那个环节啊，我个人认为啊，未来的生产制造环节还是在传统的车企，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常年积累了很厉害的这种制造的这种管理能力啊，制造流程啊，或者整个的这种制造水平都很高了，那么无非就是有些车企或者有些企业，它自己的品牌价值不行，我卖不动了，我就沦为这种 OEM 厂呗，对吧？原来自己卖一辆车挣5万块，但是我卖不了几辆，你给我一个很大单的，我一辆车就挣8000块，但是我生产量很大，对吧？就这些是完全制造过程中完全在这个环节。那么差异在哪？差异就在前端设计。但是设计呢，我发现好像都慢慢也有点趋同了， 因为设计师也可以互相挖来挖去，你通过重金也可以聘请的非常优质的设计师。其实未来的差异化可能也会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大。有人说更大的差异可能还是在软件的部分，就像是你整个的生态会给你带来一种不同的体验，这样的体验可能也会出现在新能源车上。您认同这个说法吗？ 我觉得这个说法肯定是存在，但是这个地儿我觉得有点过分强调了，因为我们出行其实毕竟它就是一辆汽车，我们不要去，因为汽车好像就是说成为一个新的空间了。就比如说我原来姐听的交通广播说了一个事儿哈，就是说因为那当时的广播非常不景气，好，因为有了汽车，大家开始听广播，这广播又好了，对吧？它是一个新的一个空间，但是这个空间我们可以，他会就是没人去愿意去当时设计汽车的时候考虑他跟广播有什么关系，对吧？但是确实他出来之后，我们更多人去愿意听这个像北京交通台啊什么，这类似于这种广播，北京音乐台啊，文艺台啊， 还有我们北京新闻台啊， 广播了啊，对，还有北京新闻台，对，就大家会愿意听这种东西了，但是如果你在设计的时候就强行把这件事儿弄到一起，我觉得不太，就稍微有一点喧宾夺主，就是一个新的东西建立起来之后，它一定会造成一些新的变化， 对。 但是这个新的变化大部分可能并不是你前期设计出来的， 对，这个也是， 它可能是一种新，对，它是演化出来的， 也是我想和您说的一点。咱们聊汽车聊了好久，好多个选题，很多都是和新能源有关系，但是我发现现在市场上啊，好的指的是卖得好的、销量不错的新能源车，它其实不仅仅是产品本身，它还有一个在市场当中慢慢发酵和爆发的过程。那么对于产品本身而言呢，很多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需要纠错的地方、需要改进的地方，其实都是在实际当中试出来的，就看在这条路上谁能够坚持、认真、勇猛地走下去，才有可能成为这个市场的王者。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和大家一起就 Rivian 这个刚刚啊在美国上市的新能源车所创下的股市上的这个新成绩来说起。其实呢， Rivian 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也是和全球进入了电动化的这个大时代是有关系的。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缺一不可。 那时间的原因，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各位所探讨的新能源汽车的造车话题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以上为我们带来解读的三位嘉宾，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以及全国的热点内容，还请各位朋友参与我们的各类活动，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以及关注北京新闻广播以下更加精彩的内容。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大家好，我是赵振豪，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音，唱响冬奥歌声， Staying together。 就像那片雪晶莹剔透，在阳光下有刚强也有温柔，这世界有平凡生命的美丽，也有青春重逢的战斗。就像这寒冬风霜依旧，却在心中有温暖也有问候，这一季有冰天雪地的博弈，心动冰雪我不带，雪雪我婆娑，冰天雪地燃烧我热血，爱在我心中尽暖世界，超越一切你会记得我。记得我。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sharing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温泉都盛开，盛开，我们